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谈谈对 Java 平台的理解。从你接触 Java 开发到现在，你对 Java 最直观的印象是什么呢？是他宣传的 Compile Once Run Anywhere， 还是目前看已经有一些过于形式主义的语法呢？你对于 Java 平台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呢？请你先停下来总结思考一下。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谈谈你对 Java 平台的理解。 Java 是解释执行，这句话正确吗？ Java 本身呢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语言，最显著的特性有两个方面，一是所谓的依次编译到处执行，能够非常容易地获得跨平台能力，另外呢就是垃圾收集。 Java 通过垃圾收集器回收分配内存，大部分情况下程序员不需要自己操心内存的分配和回收。我们日常会接触到 GRE 或者 GDK， GRE 也就是 Java 运行环境，包含了 JVM 和 Java 类库以及一些模块等，而 JDK 可以看作是 GRE 的一个超级，提供了更多工具，比如编译器、各种诊断工具等。对于 Java 是解释执行这句话呢，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我们开发的 Java 的源代码首先通过 Java 编译成为字节码，然后在运行时通过 Java 虚拟机内嵌的解释器将字节码转换成为最终的机器码。但是常见的 JVM， 比如我们大多数情况使用的 Oracle JDK 提供的 Hotspot JVM， 都提供了 JIT 编译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动态编译器。 JIT 能够在运行时将热点代码编译成机器码，这种情况下部分热点代码就属于编译执行而不是解释执行了。其实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笼统，题目本身是非常开放的，往往考察的是多个方面，比如基础知识理解是否很清楚，是否掌握 Java 平台主要模块和运行原理等。很多面试者呢会在这种问题上吃亏，稍微紧张了一下，不知道从何说起，就给出个很简略的回答。对于这类笼统的问题呢，你需要尽量表现出自己的思维深入并系统化， Java 知识理解的也比较全面，一定要避免让面试官觉得你是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毕竟明白基本组成和机制呢，是日常工作中进行问题诊断或者性能调优等很多事情的基础，相信没有招聘方会不喜欢热爱学习和思考的面试者。即使感觉自己的回答不是非常完善也不用担心，我个人觉得这种笼统的问题呢，有时候回答的稍微片面也很正常，大多数有经验的面试官不会因为一道题就对面试者轻易的下结论，通常会尽量引导面试者把他的真实水平展现出来。这种问题呢，就是做个开场热身，面试官经常会根据你的回答扩展相关问题。回归正题，对于 Java 平台的理解可以从很多方面简明扼要地谈一下，例如 Java 语言特性包括泛型、Lambda 等语言特性，基础类库包括集合、IO、NIO、网络、并发、安全等基础类库。对于我们日常工作应用较多的类库，面试前可以系统化总结一下，有助于临场发挥。或者谈谈 JVM 的一些基础概念和机制，比如 Java 的类加载机制，常用版本 JDK 内嵌的 Class Loader， 例如 Bootstrap、Application 和 Extension Class Loader。 类加载大致过程：加载、验证、链接、初始化、自定义 Class Loader 等，还有垃圾收集的基本原理，最常见的垃圾收集器如 Serial GC、Parallel GC、CMS、G1 等，对于适用于什么样的工作负载最好也心里有数。这些呢都是可以扩展开的领域，我会在后面的专栏对此进行更系统的介绍。当然还有 JDK 包括哪些工具或者 Java 领域内其他工具等，如编译器、运行时环境、安全工具、诊断和监控工具等。这些基本工具呢是日常工作效率的保证，对于我们工作在其他语言平台上同样有所帮助，很多都是触类旁通的。我总结了一个相对宽泛的蓝图供你参考，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好，不再扩展了，回到前面问到的解释执行和编译执行的问题。有些面试官喜欢在特定问题上刨根问底儿，因为这是进一步了解面试者对知识掌握程度的有效方法，我稍微深入探讨一下。众所周知，我们通常把 Java 分为编译期和运行时。这里说的 Java 的编译和 C、C++ 是有着不同的意义的。 Java 的编译，编译 Java 源码生成 class 文件里面实际是字节码，而不是可以直接执行的机器码。Java 通过字节码和 Java 虚拟机这种跨平台的抽象，屏蔽了操作系统和硬件的细节，这也是实现一次编译到处执行的基础。在运行时， JVM 会通过类加载器加载字节码， 解释或者编译执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主流 Java 版本中，如 JDK 8，实际上是解释和编译混合的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混合模式。通常运行在 Server 模式的 JVM 会进行上万次调用，以收集足够的信息进行高效的编译。Client 模式这个门线是1500次。Oracle Hotspot JVM 内置了两个不同的 JIT Compiler， C1 对应前面说的 Client 模式，适用于启动速度敏感的应用，比如普通 Java 桌面应用。 C2 对应 Server 模式，它的优化是为长时间运行的服务器端应用设计的。默认是采用所谓的分层编译，这里不再展开更多 JIT 的细节，没必要一下子的钻进去，我会在后面介绍分层编译的内容。 Java 虚拟机启动时，可以指定不同的参数对运行模式进行选择，比如指定 xint 就是告诉 JVM 只进行解释执行，不对代码进行编译。这种模式抛弃了 JIT 可能带来的性能优势，毕竟解释器是逐条读入、逐条解释运行的。与其相对应的还有一个 xcomp 参数，这是告诉 JVM 关闭解释器，不要进行解释执行，或者叫做最大优化级别。那你可能会问了，这种模式是不是最高效的呀？简单说，还真未必。 xcomp 会导致 JVM 启动变慢非常多，同时有些 JIT 编译器优化方式，比如分支预测，如果不进行 profiling， 往往不能进行有效优化。除了我们日常最常见的 Java 使用模式，其实还有一种新的编译方式，就是所谓的 AOT， 直接将字节码编译成机器代码，这样就避免了 JIT 预热等各方面的开销。比如 Oracle JDK 9就引入了实验性的 AOT 特性，并且增加了新的 JAOTC 工具，利用命令把某个类或者某个模块编译成为 AOT 库，然后在启动时直接指定就可以了。命令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而且呢，Oracle JDK 支持分层编译和 AOT 协作使用，这两者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相关的文档。 AOT 也不仅仅是只有这一种方式，业界早有第三方工具提供相关功能。另外， JVM 作为一个强大的平台，不仅仅只有 Java 语言可以运行在 JVM 上，本质上合规的字节码都可以运行， Java 语言自身也为此提供了便利。我们可以看到类似 Clojure、Scalar、Groovy、JRuby、Jython 等大量 JVM 语言活跃在不同的场景。今天呢，我简单介绍了一下 Java 平台相关的一些内容，目的是提纲挈领地构建一个整体的印象，包括 Java 语言特性、核心类库与常用第三方类库、 Java 虚拟机基本原理和相关工具，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知道不如做到，请你也在留言区写写自己对 Java 平台的理解，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